伸手短信，到夜晚都会发梦，向你捉弄，笑到有胃痛，扮流泪伤心失控，吓到你手脚颤动，前一套喜剧，我要做观众。为战到加点焦躁，为战到加点苦恼，亦无谓冤冤相报，凡事也可换高度。发泄了自动会好，发泄了位置我气度，没对后若填平我愤怒，放弃你都可以做到。突然地输出短信，说为你都发恶梦，我会激动，你照样奉信。未痊愈的心多痛，斗斗气都有作用，对你有心病，再也没多重。为防止专心失措，为强健身心质素，自强是必须酵素，成熟那可扳之路。发泄了自动会好，发泄了维持我气度，没对后若填平我愤怒，放弃你都可以做到。靠我自作恶报，会靠我手幻化做梦，没对后若仍然有厚度，笑笑你不可以暴躁。为强健身心质素，自强是必须酵素，成熟那可扳衰老。发泄了自动会好，发泄了维持我气度，没对后若填平我愤怒，放弃你都可以做到。实在有感慨，爱在顽强竞赛，是魔鬼的怪胎。我暗里像合上樽盖，但爱在拳头也对外，定会敌过伤害。发泄了自动会好，发泄了位置我气度，没对后若填平我愤怒，放弃你都可以做到。靠我自作恶报，会靠我手幻化做梦，没对后若仍然有厚度，笑笑你不可以暴躁，最怕今晚软弱到。